这是由什么样的乐器来演奏的呢？说的是小提琴好像不对，说的是大提琴也不对，没错，这就是中提琴。这是在1833年12月的一天，布劳兹和帕格尼尼在巴黎相遇。帕格尼尼邀请布劳兹为他写一部中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其中的中提琴应该既能够显示高超的演奏技巧，又能够突出斯特拉迪瓦里琴的优质洪亮的音质。其实呢，帕格尼尼需要的是一首中提琴的协奏曲，而布劳兹的确是作为浪漫主义标题交响乐的创始人和代表者之一，当时的创作构思和传统的体裁的意义其实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的。当布劳兹将他所写的中提琴和乐队幻想曲的草稿拿给帕格尼尼看的时候，帕格尼尼很不满意，认为乐曲中提琴独奏部分太少了。此后呢，布劳兹的这一创作就不再受制于帕格尼尼的预约，而是任凭自己的创作遐想来完成了这部作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哈德罗在意大利。其实这不是一部中提琴协奏曲，而是中提琴和乐队作品。那今天特别挑选的版本呢，也是在上个世纪的录音，是由中提琴演奏家金井信子和伦敦交响乐团来合作的，指挥是克林戴维斯。永恒的魅力就在各位好朋友的耳边，我们今天走进中提琴的世界。 布劳兹曾经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记录他创作这部作品当时的一些想法。他说，写一系列由乐队演奏的场景，而中提琴在这里应该像一个闲不住的人那样参与其间，而且呢又始终保持自己的个性。把中提琴用于我在阿布鲁奇山区漫游的回忆当中，我要把这个乐器当作一个忧郁的梦幻者，就像贵族青年哈德罗因为憎恨腐朽的贵族生活而出国游历。因此呢，这部交响曲我把它取名叫做《哈德罗在意大利》。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耳边的这段中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哈罗德在意大利》。 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哈罗德在意大利。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呢，就是这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出现并不多次数的这首中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刚才我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作品的背景的时候呢，说其实这首作品真的是帕格尼尼邀请布劳兹来写，但是呢布劳兹他后来自己也说，他说我承认我的创作计划不适合于帕格尼尼，于是呢我着手从另一方面来写，我不再考虑炫耀独奏中提琴，也不有意去突出它的辉煌，我着意于为乐队写出一系列的场景，其中 中提琴独奏听起来好像多少带一点积极因素的人物，他处处保持着自己的天生的个性而已。的确是这样的。那今天我们所来聆听到的其实就是布劳兹的管弦乐作品，但是中提琴在其中好像占了一些主角的作用，但真的不是像协奏曲那种绝对主角的地位。现在我们来聆听的是第二乐章，一共有四个乐章。

懂得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我是王卓。那今天来聆听的作品呢，是在1834年柏辽兹创作完成的。不过呢，这首作品的确也是帕格尼尼，他当时呢得了一把非常优秀的斯特拉迪瓦里中提琴，他特别希望能为他的这首中提琴有专门的作品，所以呢，他也特别邀约柏辽兹来为他写一首中提琴和乐队的作品。可是没有想到呢，其实柏辽兹并没有把这首作品当作中提琴协奏曲来完成，而是把中提琴和乐队的这种比重好像拉平了一些，所以呢帕格尼尼就不太满意哦，就没有接受这部作品。那柏辽兹呢也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想来创作这部作品了，所以就我们听到了流传下来的今天我们听到的哈洛德在意大利这样的一个版本。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就来聆听第三和第四乐章。 今天我们来聆听的这个版本呢，也是由郑丽琴演奏家金井信子他来演奏的，他来担任啊中提琴，那为他协奏的呢是伦敦交响乐团指挥是克林戴维斯。说起这样的一位中提琴演奏家，别说是这位演奏家了，就是中提琴可能很多朋友都不是特别特别了解。金井信子是当今应该说是非常著名的，在国际上很知名的中提琴演奏家，他呢在耶鲁大学、茱莉亚音乐学院这些学校都曾经就读，而且呢在慕尼黑国际大赛还有日内瓦的国际中提琴大赛当中都摘得了桂冠。他曾经到北京来过演出，而且他组建了米开朗基罗弦乐四重奏他也是带着他所组成的这个弦乐四重奏至今都非常活跃于很多音乐节上。那今天呢我们来聆听的就是他早年间来录制的这首作品。